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，似乎也蛮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。 Hey my I'm searching for you always， 不会却不 把所有的好的坏